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磨利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喺呢度， 今日礼拜四啊，傻猪， 礼拜四， 好想放假咧。 我就系想讲，因为听日开始放假， 佢真系未出发先兴奋啦。 不过而家咧，其实咧系放唔放假，我都觉得已经好似唔系即系太关自己事咁啊。 因为成日留咗喺屋企好多时间都 系啊。讲翻先，呢度系敏感时刻啊。直播室入面有 Kitty， 有阿莫莉，电话入面有敏大人李敏，嗨，系啦。我想话咧，即系咧，虽然听日就开始假期啦，咁啊，亦都要祝大家复活节快乐先啦，系啦。无论个逆境系点样都好，大家都要正能量地面对嘅，系啦。暂时咧头半个钟讲啲开心啲嘅嘢先，讲关于复活节。 跟住讲啲唔开心嘅嘢啊， 系有时间讲复活岛， 复活岛都唔系好唔开心啫。 喂，原来背后嘅古仔咧都几系啊？点解复活岛冇人 咧？我听佢过，又系我嗰个 tutor， 佢成日去埋啲古古怪怪地方。 北韩嗰个嘛。 上次又話去嗰、那個 北韓啊，你話 係唔係？係嗰、那個切爾諾貝爾嗰度，佢有去過嘅喎。 係咁啊！一陣間所以就再講下講少少啦，睇下講唔講到啦。但係頭半個鐘講翻啲開心啲先，復活節咁啊嚟緊啦，有幾日假期啦。我想問一下啦，即係作為無論係朋友都好啦，或者係呢、這個即係雖然就最好就係四個人啊嘛，個聚會係。盡量少啲添啦，係啦，甚至乎留喺屋企係好啲嘅。但係有時 你識心㗎，因為中國人中意打牌啊嘛，點解唔三個五個啫？啱啱四個嘛， 三個可以鬥地主。 我唔识斗地主，系咪其实同华士 pair 差唔多？ 唔同噶，好大分别噶。 我都唔识。 系啊，斗地主就系两个人斗，我想讲队，两个人斗一个地主咁样咯。但系当然啦，地主系有权话事，佢做唔做地主嘅。 嗯， 系啦。咁但系如果佢一赢嘅时候，就赢晒两家咯。 哦，即系好似做庄咁样。 系啦，系啦。咁好啦，咁啊唔系讲斗地主，系啦，就系讲啦，嚟紧啦，有几日假期，因为去到礼拜一啊嘛，即系五六日一四日假期。 系 啦，四日假期里面，即系就算朋友啦，即系我哋可能就网上面可能沟通多啲啊，或者可能系一两个人啊，咁出去见下面咁样啦。咁、但系啦，小朋友嘅时候唔闷得噶嘛。作为你哋啦，你哋有冇谂过即系暑呢个嘅复活节啦，四日假期好去处，可以有啲咩推介咧？ 敏大人谂唔谂到？ 哦。去旅行啊！ 幻想去旅行咯。只能够暂时 我是真的以前旅行或者放假，因为说以前放假做的事你其实现在大家这几个月做完了嘛，就是压得订去旅行，不知道是不是走下山啊，平时都有人做的了， 是啊， 现在找娱乐都是比较难啊， 是的，你还要 以前新年就煲剧的嘛，是不是狂煲的嘛， 是 的，现在都有做，平时做埋，这个真的很难啊， 是 有什么想法呢？ 我想我就都未必会出街嘅，即系都真系都唔知去边，系啦，跟住有好多限制咁样啦，再加上阿陈日律师翻又同我讲佢一个经历啦，即系话佢出去谂住即系快快脆脆食个晏咁样，咁而家咪话要有距离嘅啲台，跟住又话要只可以四个人一台咁样噶嘛，咁佢谂住自己一个人得埋个卡位嗰度好安全啦，自己面壁咁样食，跟住突然之间有两个唔识嘅阿姐走落嚟坐喺佢对。对面话搭台咯，吓 系啊， 系 因为话 咁，但系又冇话咁，佢加埋嗰两个姐都系三个人，但系又好近、啊， 跟住等到最後佢話、啊、我都係、打包翻去食啦咁樣。 我估而家係有權話 唔俾搭台係咪？ 係咪啊？ 我唔知啊，真係，所以都唉算啦，不如留翻喺屋企啦。咁我諗、好似問大人咁講，平時好似放假會做嘅嘢，而家留喺屋企時間多咗都會做，即係譬如你話煮餐飯啊，或者睇電視睇劇啊、睇戲啊都有啦。咁、我喺度諗有冇得反璞歸真啲？細個嘅時候多數會整下啲手工藝嘢，整下勞作又得唔得咧？ 我就係 jigsaw puzzle 啊，整個2000塊 jigsaw puzzle 係啦，砌啊 puzzle 啊，跟住我記得復活節咧，每一年細個小學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同復活節有關嘅勞作嘅， 係啊， 即係總係同啲雞蛋有關。 係， 我仲好記得，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點樣咧可以喺一個雞蛋上面畫畫，咁、而你係嗰、個雞蛋係剩翻一個殼咁樣，即係你放咗嗰啲。雞蛋裡面嗰啲嘢出嚟， 我記得好似用支針，唔知點樣吉咁樣。 係啊，佢好似係吉個底，跟住慢慢等嗰啲蛋液流咗出嚟咁樣，咁佢就可以喺個蛋上面慢慢咁滑辣咁樣噶嘛。 我細個嘅時候咧，我記得咧係攞個紙杯啊，老師教我哋個面嗰度就挑挑花，跟住剪開佢，剪到咧變咗好似花咁一條條， 好似一個籃咁樣 係啦，跟住整一個籃，跟住之後就整有啲復活蛋就擺喺上面啲朱古力，跟住拎住個籃。咁就走咁樣 嘅，係有啲袖子就塞喺底咁樣 啊 嘛。 係啊，咁其實咧 ，Kitty 又講得啱嘅，即係而家呢段時間又未必唔知道邊度有好去處嘅話，同小朋友咧去做一啲嘅勞作咧，真係係幾好嘅。即係我突然間睇翻咧網上面有好多人整啲勞作咧，跟住令到我有翻好多以前嗰啲回憶啊， 啲紙碟喎，整個兔仔耳啊， 係啦，咁呢個亦都係小朋友最常會做噶啦。就係攞一個嘅紙碟啊，解開中間個窿，咁啊變咗可以穿落。佢哋个头嗰度， 即系河童咁啊， 系啦，跟住之后咧，再画只耳仔啊，咁样，咁咧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劳作啦，又或者好似懒系灯笼咁，又揾两个纸碟黐住咗佢，跟住再剪到变成兔仔咁样样嘅一个兔仔嘅手袋或者兔仔嘅灯笼或者兔仔嘅篮咁样嘅，咁呢啲就系、即系小朋友可以喺屋企都做到嘅劳作，又或者咧，我上网见到好多嘅家长咧，都会同小朋友整好多甜品，准备。攞嚟慶祝呢個嘅復活節，即係例如就係棉花糖，係啦，咁跟住之後就溝啲朱古力啊，係啦，整嗰啲叫咩朱古力山定叫乜嘢啊，即係飲啲朱古力嚟食嗰啲啦， 唔係温泉嗰啲叫做 噴泉， 飯都係啊， 係火鍋朱古力 火鍋， 係啦，即係有好多呢啲嘅，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喺屋企裏面慶祝復活節嘅一個好好嘅搞作嚟嘅。 孤单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看穿命运，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 Oh, 因此只得你眼中这点光，叫我向往，满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塑装，不需顾虑，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画画观星，小愿望。 首先咧，我哋听过嘅就系林奕匡嘅《孤独的对岸》啦。咁啊，今日我哋咧就会讲复活节嘅嘢嘅。咁其实除咗咧，即系小朋友啲劳作之外咧，有一只 game 咧呢排真系疯癫啊！我见我身边好多朋友都 po 出嚟喺度玩。 哦，森林嗰个系 嘛？系啊，敏达，你知唔知边只 game 啊？讲嗰啲森林啲动物，即系扮咗啲动物咁样噶。 诶，我唔知喎。 系啊， 讲嚟听下。 系叫咩动物？咩心有唔知乜鬼咁样，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因为咧而家咧佢哋好似话要即系喺个森林入面生活啦，又点样识朋友啊咁样啦，即系自己就做咗一只好似人嘅物体，但系其实动物嚟嘅，咁就喺个森林度穿插咁样啦，即系又搵嘢食啊嗰啲啦，咁跟住咧话最近咧佢哋其中咧要钓鱼噶，好似话钓完啲嘢之后咧，朝头早九点钟就要去个市集里面，唔知话换啲乜嘢咁样嘅，我大概即系知系啲咁嘅嘢，点解我知咧？我啲 friend 成日就 po 上网，就话自己九点钟定唔知几点钟就要起身，就要去个市集嗰度。 但 系 冇得呃噶， 咩换大菜头定唔知换啲咩咁样咯？ 因为以前譬如你打机咧，有啲限时限刻嘅嘢咧，你会可以用部电话或者电脑即系校个时间嚟呃个游戏噶嘛。 系， 咁你咪唔使成咁早起身咯。 我谂应该而家呃唔到啩。咁同埋咧，即系而家又搞咗复活版嘛，钓鱼嘅时候佢哋个个要钓啲靓嘅鱼噶嘛。跟住话而家钓上嚟都全部都系复活蛋嚟噶。跟住钓到咧，其中有个歌手朋友咧话，我已经话唔想再钓到复活蛋。系啊，因为想钓翻正常嘅鱼咯，即系呢一个亦都系令到之前新闻都有出啦，因为好似系因为呢个 game 定唔知因为呢一部机，而令到好多人喺深水埗反而聚集咗嘛，喺呢个逆市里面。 哦，即系佢哋要去买嘅， 系啊， 哦， 系啊，跟住之后就话佢哋好我唔知系买定系拣定点样啦，有二手啊咁嗰啲啦，即系总之就佢哋会去到一啲关于去黄金啦，即系去嗰啲电脑嘅地方，咁就周围去睇啊咁样，即系好多商场全部而家都空。空如也啦，唯独是嗰度就人山人海咯，劲多人，连啲老板都话，我都唔知道佢哋究竟四个人定几多个人嚟，多人到咁啊，有张相咁样。咁复活节就好多人都可能玩呢个 game 啦。咁好啦，去到其他嘅地方啦，好似日本都系嘅，不过除咗呢个 game 之外，可能有啲好即系普通嘅小朋友嗰啲，即系都会觉得，喂，复活节以前唔系咁噶嘛，就好似我同 Kitty 话斋，或者好似问大人咁，我哋以前做劳作噶啫嘛。咁咧喺呢个嘅，但系而家有好多疫情，咁跟住之后个个都可能好关注个疫情啦，每一个地方都，咁跟住之后咧，咁有冇即系其实小朋友我哋嘅身心灵，我哋都要关顾佢哋或者要照顾佢哋噶嘛？咁跟住咧，原来咧喺呢个嘅新西兰啦，喺之前咧已经咧佢哋向呢个嘅复活节啊，就做咗一个叫做必须纳入嘅服务嘅 list 入面。咁即係点呢，佢就话呢，原来呢有一个嘅 list 就係话有啲咩嘅人呢係要必须要服务或者紧急要去照顾嘅一啲嘅事项咁样。佢哋就将复活节兔子呢个名啦，咁就将佢摆咗佢个 list 入面咁样。咁就係呢 就話咧，就係會將一啲嘢就擺，即係關於復活節嘅嘢，都會可以去做一啲服務。我問下你哋啦，你知唔知道呢個復活節兔子嘅服務係做啲乜嘢嘅？ 派復活蛋， 幫人繁殖。 Kitty 啱咗， 係咪？ 嚇，真係派復活蛋啊！ 係哦，咁佢就話咧，因為咧，咁其實除咗新西蘭之後咧，咁咧啱啱咧，即係最近啦，喺呢個多倫多啊，即係加拿大啦，佢哋咧咁都已經咧提出咗咧，就係話將呢個復活節兔子納入咗去，又係都係做必要服務嘅一個事項入面嚟嘅。咁佢哋咧就話咧，佢員工即係活動入面咧，嗰啲員工咧可以咧去。啲儿童即系俾啲儿童咧，就派朱古力或者派糖果，即系派啲糖啊咁样。咁不过咧就讲到明啦，唔可以喺公园、操场，甚至乎喺户外嘅娱乐设施入面派发呢啲嘢。即系可能系逐家逐户敲门，即系搵啲社工啊，或者搵啲义工敲门就话：小朋友俾糖你咁样。咁就代替就系祝佢就复活节快乐咁样。咁根据咧当地嘅报道就话咧，因为咧其实当地嘅小朋友都即系可能太细个，未必明白就系而家个疫情。咁就令到佢哋觉得，点解复活节以前有好多兔仔啊，有好多复活蛋，点解而家冇晒咧？可能佢哋就会唔开心或者唔明。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决定咧将呢个加埋入去呢个必要事项入面啦，等佢哋都可以有一个开心嘅复活节。咁好啦，乜嘢叫呢个嘅必要嘅事项咧？就系、是。緊急嘅服務急救嘅人員啦，醫護人員或者一啲餐館嘅外賣或者超級市場有啲可能就未必太多人可以去到超級市場噶嘛，咁就會有一啲就係一系列就係、是、啊，我可以幫你超級市場買一啲嘢俾翻你哋嘅民眾咁樣，咁呢啲就叫做緊急嘅服務嘅一個嘅事項啦。咁佢咧亦都有提出嘅，即係佢都提醒大家就係話，今年復活節咧即係同往年就唔一樣啦。大家最好就自己一家喺屋企度慶祝好啦，就唔好。好似平时即系或者之前咁，就一大堆朋友，或者甚至乎就一窝蜂咁样去到呢个嘅商场入面，或者去到超级市场入面就去购买嘢食咁话。咁啊，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其实大家都系希望小朋友无论喺逆境入面都可以有一个开心嘅复活自己。 人世太短，越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存，亦学习去自尊。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我壮大时代，前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任何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早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生，顺便我命运再去攀登。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 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禁蒙面法刊的违宪部分上诉得席，上诉庭说在危害公安的情况下引用紧急法并无违宪，但禁蒙面法只是适用于非法和未经准许的集结，在合法集结或者是公众游行中就不可以限制蒙面。上诉庭同时裁定警方引用禁蒙面法赋予的权力在公众地方要求市民除去蒙面物品属于违宪。民主派表明会上诉至终审法院，公民党郭荣亨说裁决反映法庭不理解现实，对行政机关过分信任。律政司说正是仔细研究判词，会按证据适用法律和检控守则处理相关的案件。由于有关司法程序仍然未完成，律政司不宜评论。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73宗。新增患者中10人有外游记录，包括2名留学生。本地个案方面，一名大约40日大确诊男婴的父亲亦都确诊，亦都有一名患者未知感染源头。对于确诊数字回落，卫生防护中心说单日数字不代表整个趋势，部分个案未能够追踪到感染源头，相信仍然有隐形传播者。另外，中心星期六起逐步实施新安排，部分受检疫人士入住检疫中心10日之后，剩下4日将会返回家居继续检疫，期间要佩戴电子手环。中心解释，疫情迅速发展，密切接触者数目维持在较高水平，预期对检疫设施的需求有增无减，必须确保有足够检疫设施应付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将会出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组织180个成员当中，有170个将会出现人均收入负增长。他说各国已经采取规模达$80,000亿的应对措施，但仍然需要做更多事情支援企业和家庭。又说如果疫情在今年下半年消退，预计明年经济亦都只能够局部复苏，但前景仍然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情况可能会恶化。洛斯会警告，除非发达国家采取紧急行动支援发展中国家，否则疫情可能导致5亿人口陷于贫穷。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世卫以中国为中心的指控，形容将疫情政治化是玩火，呼吁不要用疫情来谋取政治分数。特朗普反击说谭德赛的做法才是政治化，又说美国去年向世卫捐助$450,000,000，中国只是捐助$4,200,000，但世卫的做法对美国和全世界都不公平。另外，谭德赛批评台湾对他作出人身攻击，以及是关于种族歧视的谩骂和侮辱，甚至作出死亡恐吓。台湾的外交部门亦都知情。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强烈抗议，表示台湾长年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知道被歧视和孤立的滋味，向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计划邀请谭德赛访问台湾，感受台湾人如何坚持走向世界，贡献国际社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762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86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68，澳元0.63，加元1.398，新西兰元0.606，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0.3美元，卖出1,672.93美元。

翻到嚟啦，一个新闻之后，呢度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咧，有阿 Kitty， 有莫莉，仲有电话中的敏大人。 系 头先讲咗一啲咧，即系复活节究竟去边度好啦？咁啊，问翻你哋一啲少少嘅知识先，一啲小知识就系复活节，你知唔知其实系边一日啦？嗱，头先我讲咗四日假期啦，系啦，就系五六日一。 但其实咧，年年都唔同喎，应该系跟翻系咪犹太嘅一个，即系跟翻耶稣故事，佢系咪有个叫Good Friday 啊？咁然后计翻嘅，但我唔知道香港系咪咁计啊？ 系啊，好劲啊，问大人。咁其系啊，其实因为我就觉得奇怪，我特登 search 翻上年嘅复活节假。 嗯， 上年嘅复活节假好似系四月廿几定四月，即系总之过零两个礼拜后噶，即系唔系今个礼拜，即系唔系今日呢个日子噶。 系， 咁我就觉得奇怪，同埋即加上我就会觉得。咦，其實咧，我哋連續放四日假啦。咁究竟復活節，即係成日話復活節假、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其實係講緊邊一日咧？係講耶穌死嗰一日啦，定係講佢復活嗰一日咧？即係有好多呢啲嘅疑團。我記得我無啦早上個禮拜我有問過人嘅，跟住嗰陣又 hea 咗，我自己唔識答啊，走咗。 因為可能你會覺得好奇怪嘛，都係耶穌嘅嘢啫，點解聖誕節咧就係復活嘅？係 啦， 咁但係點解年年復活節咧，我 book 機票都唔同日子？ 係啦，係咁原來其實真係嘅復活節咧，原來喺日曆上面係真係冇特定一个固定嘅日子嘅，咁因为咧佢就话咧有阵时就会喺三月嘅下三月尾啦，有阵时亦都可能喺四月嘅呢段时间啦咁样，咁佢就话咧，因为点解会有呢个现象出现咧？到底究竟复活节系边一日咧？复活节咧就系纪念咧耶稣被钉十字架后嘅第三日。因为嗰一日咧，佢就系奇迹地复活啦。咁所以其实原来讲紧复活节咧，系讲紧系耶稣被钉之后嘅第三日， 系 即系佢复活嗰一日先至叫做复活节嘅。咁好啦，咁啊，佢话由于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见到呢个嘅历法，即系佢就因为咧因为咧犹太历法咧系以阴历去为根据嘅，即系为呢、這个佢哋嘅嗰个计数啦。咁而罗马咧帝国咧就采用阳历嘅，即系而家我哋几月几号啊嗰啲啦。咁所以咧喺坊间复活节嘅日子计算方法咧就会有呢两个说法。之后啦，就喺呢个嘅基督教世界喺呢个尼西亚公会嘅会议入面咧，就达成咗一个共识啦。佢哋就将复活节咧就固定咗喺礼拜日呢一个嘅，即系假日呢个嘅日子。咁而且咧就将复活节咧定喺呢个春分之后第一个嘅满月后嘅。第一个礼拜日，即系春分之后嘅第一个满月，嗰、那个满月嘅之后嚟紧嗰个礼拜日咧，就系、是、复活节啦咁样。咁所以点解咧？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复活节每一日都即系每年都好似唔同啊，每次都唔同啊咁。咁好啦，咁啊讲完呢个复活节嘅节日啦，复活蛋嘅由来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复活节有复活蛋啦，复活节又关复活蛋事啊？ 复活蛋系咪即系嗰啲祭祀用嘅嘢嚟噶？ 唔系 啊， 我记得我以前睇过，但系已经唔记得咗啦。你嗰个问题咧，令我明白咗一样嘢咯，就系我年纪大啦， 冇记性啦咁。 系唔关事啊，问大人，我想讲咧，我都一直成日觉得咧，复活节有复活蛋啦，但我都冇谂过点解复活节有复活蛋呢样嘢。 即系点解要系只蛋？ 但系同耶稣冇乜拉楞嘅，系后人加上去咁样嘅。 系啊，其实系冇拉楞噶。咁、佢就话因为咧，原来咧，鸡仔啊。出世的雞呢，因为原来他们都会经历两次的出世，第一次就是妈妈屙那隻蛋出来的时候， 还在隻蛋里面， 第二次出世就是他由隻蛋孵化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因为雞仔有两次的出世，所以就好像代表着耶稣从天堂即是回来，即是有两次的降临嘅历程一样，咁、所以咧就会有复活蛋呢一样嘢。 咁 点 解唔系复活鸡咧？ 系喎，唔系因为个蛋之后再敲个壳敲爆嘅时候，就系等于好似耶稣第二次降临世界咁咯。 你唔系讲紧只鸡出嚟两次咩？不过唔紧要啦。 蛋系有生命力啊嘛， 系啦， 即系鸡，即系做咗即系成年鸡之后，就跟住系迈向死亡咯。 系啦，同埋佢只不过生产嘅机器。好啦，咁跟住啊，再问啦，复活蛋最开头嘅时候咩颜色啊？ 即系我哋而家成日叫色彩缤纷啦。咁、其实咩颜色先啊？ 会唔会系红色先撞下？ 系 红色， 因为染料比较容易啲，都系嗰几只。 系咯，红鸡蛋细个成日都食。 敏大人系啦，敏大人同 Kitty 呢一个都啱晒、 嗯。 原来咧，根据咧希腊嘅人就以前啦、啊，就系、是、话会喺呢一日咧，即系复活节呢一日咧，就将啲蛋就染成一个红色嘅、 嗯。 因为咧红色咧就有好似就系春季咧万物都开始复苏嘅一个嘅感觉。咁我唔知点解会有咁嘅寓意啦，但系佢就话有咁嘅寓意啦。但系另一个说法咧，又讲点解蛋系红色咧，就系、是、等于咧就系、是、基督咧就系、是、受难之血咁解。咁亦都咧，有人咧之后咧，将蛋会变成绿色嘅，即系会有其他人就会将佢揉成绿色。咁亦都代表住春天，绿色嘅降临啦，即系所有嘅树木啊，都开始变翻绿色啦，咁样。咁时至到今时今日啦，咁啊，唔同颜色嘅复活蛋咧，系因为咧又系美国啦，因为佢哋咧就流行以唔同嘅颜色咧，就代表住彩虹。咁彩虹咧就等于复活同埋呢个欣喜嘅象征。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复活蛋就越嚟越多唔同颜色啦，咁样咁、好啦，最后啦，咁啊，关于复活节嘅一个问题，点解关复活节啊？有关复活蛋事啊？ 嗯， 点解关兔事咧？点解复活节有兔嘅咧？ 咁、兔仔都系好生样噶嘛， 好活泼系嘛？ 又真系 生命力噶嘛？ 敏大人真系对复活节真系好了解啊！跟住话复活节咧，因为咧嘅其中一个象征就系点解会系兔仔咧？兔仔就因为多产啦。咁、另外就系咧，佢象征住春天嘅新生命嘅开端，同埋又系呢个万物都开始苏醒啦咁样。同、埋原来咧，兔仔咧喺希腊嘅神话入面咧，佢系爱神嘅宠物嚟噶。系啦，而且咧之后咧，亦都咧成为咗日耳曼土地女神啊！佢咧就系攞住个烛光引路者开路啊，演变到咧就系咧而家咧就会派复活蛋俾啲小朋友嘅时候一个侍者，所以点解就话复活兔咧，即系啲兔仔咧就会攞啲复活蛋去俾小朋友咧，就系、是、原来咁样衍生出嚟嘅。 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西岛，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 心火。 啱啱听过 DJ 嘅新歌《银河修理员》。好啦，咁啊，今日讲复活节啦，咁啊，头先讲咗一啲关于复活节嘅一啲二三事啦，即系一啲得意嘢啦。咁但系咧，原来咧，即系呢一个嘅疫情啦，令到大家咧，即系可能都庆祝嘅时候都会有所避忌地庆祝啊，或者冇得好尽兴地去庆祝啦。但系咧，我想讲咧，呢个疫症咧已经咧横跨到咧去到地球最远嘅一个村庄。或者最远嘅一个住嘅地方，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复活岛。 哦， 咁原来复活岛都有人确诊咗，咁所以佢哋都要封岛嘅，要封过半月啦，暂时咁样。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其实就系智利嘅领土嚟嘅。咁咧，离呢个嘅欧美，离呢个美洲大陆咧3500多公里嘅。咁佢就话啦，原来咧之前就已经有个确诊，但系最奇怪或者最离奇嘅就系其实。其实佢冇接触过游客嘅，咁亦系佢哋自己当地复活岛嘅本，即系当地本土嘅确诊嚟嘅。之后咧，直至到咧3月27号嘅时候，就有第二个嘅确诊。咁于是咧，先至会有呢个嘅就佢哋就要将一个嘅空军嘅军机咧，就将呢两个确诊嘅人咧，再带翻去首都圣地牙哥嘅医院嗰度，就去做一啲检查或者去就医咁嘅。咁好啦，咁啊，关于复活岛咧，其实咧。我都觉得咧，即系计咧咧，咪啱啱早两日咪讲就 系 话有啲咩地方想去嘅。其实呢个都系我好想去嘅其中一个地方嚟嘅。 嗯， 我觉得咧睇电视啊，或者头先咪后同阿 Kitty 讲咧，就系、是、打机嘅时候你话见过嘛。 系啊，即系细个咧有一关就系、是，打复活岛啦咁样。咁但系即系细个唔知道，原来有一个真系有一个咁样嘅地方噶。 系啊，同埋我觉得佢太震撼啦。咁巨型嘅石头，点做噶咁？咁跟住咧呢一个。就是、其实有几个说法嘅，有些人到而家都真系仲未考究到点解会做啲咁样嘅石头啊，又或者点即系呢个岛嘅所有嘅嘢都仲系谜团咁样啦。但系有个说法就系关外星人士，因为又系 因为解释唔到嘛，跟住我肯定系外星人啊。 系啦，又系好似金字塔咁，金字塔咁啊，即系啲人就会成日觉得就话外星人士咁嗰啲啦。 因为从嗰阵时嘅科技啊，或者人力物力啊，咁样觉得好似好难先会做得到呢样嘢。出嚟咁啊， 系啊，咁啊，但系复活岛其实系几时开始俾人发现嘅咧？原来就系1722年4月5号嘅时候咧，呢、這个荷兰咧有个嘅荷兰人，咁啊佢叫做中文译名啦，叫罗根维啊，咁啊呢个人咧佢就话佢之前咧就突然间发现到有个岛、啊，咁跟住之后个岛上面咧就满布头所谓我哋成日见到嗰啲嘅巨人石像， 系， 咁呢个神秘嘅孤岛，咁原来佢发现呢一日嘅时候咧，啱啱亦都系复活节嚟噶， 哦。 咁所以咧，点解会佢会叫复活岛咧？就系、是、因为佢喺复活节嗰日发现呢一个岛嘅。咁但系当地人咧会称呢一个岛咧叫做拉帕努伊岛。系啦，而但系已經大家已經而家就成日都嗌佢做復活島，復活島都已經唔記得咗佢原本個名啦咁。咁入面咧就有好多嘅石像噶嘛，嗰啲石像原來都有名噶喎。嗰、那個名叫摩艾石像。係啦，咁跟住佢就話咧呢一、這個嘅即係到而家就係都未有人究竟點解會有啦。咁亦都覺得就好奇怪，就係又冇木頭啦，又冇繩啦。咁點解呢一個乜都冇嘅島上面就會有咁多石頭又整起曬人像啊？咁样咧，咁样，咁呢个亦都系谜嚟嘅。咁啊，岛上面原来大大小小嘅人头石像咧，高达600多座，有啲系7至10米，有啲直情可以去到20吨至200吨咁重。咁跟住佢都有讲，佢就话呢一个 考古學家啦，就研究咁點解個島入面會有咁多啲石頭咧？佢哋研究就話應該個島入面有一個採石場嘅。咁其實咧入面原來咧就係嗰啲雕塑咧，就係由嗰個附近噴出嚟嘅熔岩變成嗰啲嘅火山岩石之後咧，再挑刻啊，跟住之後咧再攞嗰個附近啲木啊，就將啲石頭運到去島唔同嘅地方。咁原來咧佢哋亦都有講過，就係話有啲嘅歷史學家相信啊，嗰啲嘅人啊，即係呢個唔係人。这个的摩亚石像啊，背后的意义就应该是代表着荣誉和这个权力的。咁同埋呢都是关宗教和祭祀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咁好啦，咁呢啲就佢有首先就有二百几栋就是好平排好靓咁样。立晒喺度啦， 二百几个 系啦，我二百几栋，二百几个。咁周围仲有审散，零零丁丁审散嘅，一啲就未雕刻好，一啲咧就可能系奇奇怪怪地冧咗嘅。咁有啲就可能系喺唔同嘅地方散落晒喺成个岛唔同嘅地方。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会系咁嘅咧？咁应该咧，佢哋就会觉估，即系个考究就系话，佢哋应该运送途中嘅时候咧，跟住一遇到意外或者因为有啲事而突然间要令到。他们放弃所有的东西而走。咁跟住就點解會係咁咧？有好多唔同嘅説法，或者好多人都唔知啦。點解一夜之間，或者點解突然間成個島冇人咧？你運下嘅石像，點解你唔係完整嘅？即係你金字塔起碼都完整起好曬，佢先至走啊！就算外星人都好，都起好曬成個金字塔先走啊！咁呢個點解咧？咁佢有其中一個説法就係話，原來當地咧原本咧係都幾豐富嘅。咁全盛時期嘅時候咧，即係因為啲貴族咧，因為就不停喺度伐木啊。就将啲石头运去唔同嘅地方，咁结果咧就搞到咧个环境生态乜都冇晒啦，咁啊动物啊所有嘢都已经冇啦，因为你乜都冇晒啊嘛，咁而且咧就系令到咧即系文化倒退啊，翻去呢个石器时代，所以嗰度嘅居民全部都冇晒。系啦，就有个咁样嘅说法啦。咁、 即系为咗起啲石像，就搞到本身喺嗰度住嗰啲人咧就走啦。 系啦，因为已经乜嘢都冇啦，咁样所以就会离开呢一个嘅岛咁样。但系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说法嚟嘅。 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 疫情的时候，央行应该尽最大能力援助和稳定支持。联储局会持续监察市场情况，考虑是否需要提供更多的帮助。美国财长努钦说，政府稍后会公布援助航空业的措施。 努钦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稍后会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和航空公司谈判的结果，期望明天起至到周末能够向航空公司交代初步资料，希望增加航空公司的流动性，确保不会裁员。路透社引述华府高层说，白宫很快会宣布建立第二支应对疫情的工作组，期望在合适时候令美国经济恢复正常。预计财长努钦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将会是成员之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739点，升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86点，升3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8.54，瑞士法郎0.966，澳元0.63，加元1.399，新西蘭元0.606，人民幣7.042，英磅對美元1.246，歐元對美元1.0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8.73美元，卖出1,681.52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干燥，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朝早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杰同。 以前細個嘅時候咧，見到人身上面有個紋身咧，就覺得佢係彪形大漢，一定係好 man 或者甚至係非常之粗犷嘅感覺嘅人啦。咁啊，今日咧有種女漢子咧 ，Kitty 咧就嚟訪問一位女紋身師，佢係阿 Mer 啊，阿 Mer 你好。 Hello Kitty 你好， 系啦，咁啊纹身咧就俾人粗犷嘅感觉啦，但阿 Mer 咧就俾人一个娇滴滴嘅感觉。 我成身都纹身。 系啦，但系阿 Mer 咧，因为自己一个纹身师啦，佢就全身都有纹身嘅，仲要即系有啲彩色啊，即系有唔同嘅 style 喺度啦。咁啊转头咧先要逐个纹身去研究。咁首先咧问一下阿 Mer， 点解即系娇滴滴嘅女仔会去咗做纹身嘅咧？ 其实我一路都好中意画画嘅，由细到大都中意嘅。咁去到读书嘅时候，我都是读Fine Art 同艺术有关的呢，咁所以当时我就唔打唔撞入错咗一行，入咗广告先咯。咁其实我喺广告做咗几年嘅时候，都接触到有啲纹身师啊，自己开始会去搵人喺我身上纹身咁样。咁我就会问人哋啊，其实你点样入行嘅？因为我自己好中意画嘢，我觉得好羡慕佢哋可以搵到一份自己画完又纹到出嚟嘅工咁样。咁佢哋话俾我知佢哋点样入行，我听落又唔系话太难。咁我就攞咗自己画过 嘅作品啦，跟住就去周圍拜師揾師傅學咁樣咯。 但係你話你中意畫畫啫，入廣告都唔算入錯行啦，都可以畫下啲 storyboard 啊，即係都有啲都有啲藝術嘅成分喺度噶嘛。咁你中意畫畫，你可以去教畫畫都得。點解一定要畫喺啲皮膚上面咧？ 其實唔係啊，嗰陣咧，其實我入廣告，我真係諗住可以畫到 storyboard 嘅。啊，點知入到去做嘅時候咧，下下都成日 OT 啊，你知係冇凌晨都收唔到工嗰啲啊。咁佢就話storyboard 你太忙了，我哋外判嘅 storyboard 全部都，咁所以就冇機會畫。咁點解唔畫畫？其實我覺得可唔可以咁講？我自己覺得，如果我識畫畫去教人畫畫，就會發揮唔到嗰種創意。即係其實我係除咗中意畫畫，仲中意諗幫人哋點樣去將佢哋嘅故事去表達喺出嚟嘅。咁變咗好多人紋身覺得紋身係一定要係啲好有意義嘅嘢，咁我就會覺得我做緊啲有意義嘅嘢，同埋我係將佢腦裡面所諗嘅嘢畫到出嚟，同埋係一個有紀念價值嘅圖，我會覺得更加開心。 好似你咁講，即係多數都係問啲有意義嘅，即係覺得搣唔甩嘅嘢啦。咁係咩最多呢？係對方嘅名啊，即係啲情侶嘅名啊，係一啲小狗嘅樣啊，定係乜嘢係最多嘅呢？即係啲人最想刻咗落自己嘅身體上面。 其實動物是比較多，自己養過啲貓貓狗狗全部都即係比較大部分咯。但係你話至於問對方嘅名字，其實依家都比較少， 真係唔興噶。 佢哋可能會用啲圖案去表達啊，譬如一個日一個月啊咁樣。咁係啦，咁樣會好啲。 即係 touch wood 有啲咩事都唔係咁覺眼係嘛？ 冇錯。 咁我咪你話之前啦，因為做廣告就認識啲紋身師，咁啊開始咗咧俾人紋第一個紋。身落自己度，咁你系纹咗啲咩咧？ 啊，第一个， 你系咪要抄翻自己嘅身体嚟睇啊？ 我记得第一个嘅时候仲系暑假贪玩十零岁纹嗰啲，都未真系自己系想纹而纹嘅。 系， 第一个想纹嘅， 而家抄紧自己只手臂，到底喺边度咧？ 我记得应该系呢四个嘅。但是有一個咧，有一個變咗做 冚住咗啦， 有一個變咗做大肚，但係嗰四個就是代表屋企嘅咁樣咯。 哦，但係我望落去好似四粒嗰啲Candy Crush 嗰鑽石咁樣。 是，但是因為其實我第一個真的十幾歲紋嗰個咧，就喺下面是一粒真係鑽石嚟嘅。咁因為太多年前啦嗰、那個，跟住已經洗過一次，咁為咗襯翻嗰個咧，就再冚翻粒類似形狀嘅嘢，咁就變咗係四個唔同鑽石演變出嚟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加州嘅地圖嚟嘅，但係最尾就變咗一個加州旗嘅紅啦。嚇，跟住呢個就係代表屋企。有啲故事咁樣。 哦，即係如果我聞咗之後，跟住覺得體驗咗啦，都好似都可以好似阿 Marley 咁樣啊，咁不如變一變佢，即係加啲嘢上去，或者揾啲嘢冚住佢啦咁樣。 係啦，或者洗咗佢，但洗咗佢咧就係最痛嘅，痛過聞嘅。 咁聞有幾痛咧？即係你第一次聞，你唔驚嘅咩？你唔會覺得哇，俾啲針吉落去喎？ 真係膽粗粗喎，嗰陣唔知驚喎，十幾歲嘅時候。 咁有幾痛啊？譬如釘耳窿你。覺唔覺得痛啊？咁紋身係痛過釘耳窿幾多？點樣可以俾人哋知道嗰個痛楚咧？ 釘耳窿我會覺得係釘完落去會有一種好冤嗰種痛嘅感覺， 麻麻地。 係啦，紋身咧就會好似有個骨嘅界都喺你啲皮上面拖咁樣咯。 嚇！ 但係嗰種拖嘅痛係 constant 嘅，所以你就會預計到下一秒嘅痛係點樣，所以你會更加易接受個耳窿彈一聲好勁。 即係好快你就會。習慣咗啦，係咪？ 係啦，可以咁講。 咁你第一個紋身係紋咗幾耐啊？即係嗰個時間。 我諗半個鐘多啲，因為係啲好輕輕、好友善嘅圖嚟嘅，第一次紋，我就諗住試咗先啦咁樣咯。 係。咁其實紋身嗰個步驟係點？係咪我俾個圖案你，我諗我想紋只雀咁樣，咁跟住你就要喺我想紋嘅部位嗰度就畫翻一隻一模一樣嘅雀，跟住就再攞嗰啲紋身嘅針去逐下逐下吉咧。 其實呢依家就係比較先進，有部叫做轉印機啦。我哋咁可能講下話我好想聞隻雀咁樣，咁我就首先起咗個稿俾佢啦，咁佢都接受咗個稿啦。咁我哋聞嘅當日咧，我就會將個稿擺落個轉印機度，咁就會有一張紙轉印紙出咗嚟啦。跟住我就會剪嗰個雀仔個形狀出嚟，就度上去個身。咁佢都 OK 個位咧，我就直接落一啲我哋叫做 stencil 膏嘅嘢，咁就捽去皮膚嗰度，跟住成張轉印紙貼上去咧，個圖就黐咗落個身噶啦。 咁似唔似係細個玩嗰啲印水紙啊？ 係，其實都似嘅，但係我哋係紫色嘅印水紙咁樣咯，係。咁之後我 set 好曬機啦，跟住就會真係用支針去沿住啲線咁畫，係。咁好多時候咧，畫完個 outline 咧，就會喺入邊啲 shading 就會係即場發揮啦，咁樣。 萬一啦嚇，即係你聞聞下嘅時候錯手，即係出咗界啊，咁嗰啲有冇得補救嘅咧？ 其實都可以嘅，其實你只要慢慢聞，其實都唔會話出得好勁啦啲界。咁如果你真係唔覺意出咗界，其實你可以加粗少少條線，或者利用你即時嘅急才去應變啦。 即加多隻小雀仔喺隔離。 冇錯啦，或者雀仔上面有粒墨 嘅。咁個客咪知道咯。你有冇試過呢啲情況咧？即係用自己嘅急才去補救？但我看跟剛才的稿有些不同 都有，其實咧，當初一開始學嘅時候文字嘅時候咧，跟住我有試過文字嘅時候啊，唔小心拉長咗少少個字咁樣，跟住我都有同佢講翻唔好意思啊， 但係好驚嘅喎，作為個客咪啊嘛， 但係好彩因為個字係潦草，所以有其實唔係好覺嘅咁樣，咁我諗一開始都有依啲蝦碌嘅情況。 咁一開始其實有冇啲咩即係唔聞落個皮膚度？因為皮膚即係人哋隻手嚟噶嘛，或者人哋個身體嚟噶嘛，聞錯。真的很不好意思的，有沒有方法可以練習呢？ 其實一開始我們基本上都會用假皮啦，即是它是一張 A4 紙但是直膠來的，那我們就會練上去啦，或者有些人會練落橙和香蕉那裡，因為橙那個質感和它是有些弧度，會比較像我們人的皮膚，那我們就會用橙來練習。 咁橙似啲定係你講嘅假皮似啲？ 其實如果要跟翻個弧度，會覺得橙似啲嘅，因為假皮我哋有 乜咁閒嘅咩啲人， 比較圓潤啲。 係喎，我都想問一個問題，就係當佢紋身嘅時候，可能佢係好似阿麥你咁 fit 嘅咁樣，咁梗係冇嘢啦。咁但係當佢變到圓潤咗個人嘅時候，咁佢個圖案係咪就會脹大咗，會唔同嘅樣咧？ 其實我有試過有一次咧，我紋咗有個幾何圖喺個女仔個手臂啦。咁有一次行下街嘅時候，唔覺意見到，咦個圖咁熟嘅，但又好似唔係自己畫嗰個咁樣。跟住我又行近少少裝一裝啦，跟住發覺其實真係個圖扯橫咗嘅。 哦，真係會嘅。 真係會嘅，係啊。如果係即係變化得好誇張嘅話，個圖如果紋幾何圖會特別明顯咯。 咁如果即係 expect 自己會肥嘅，咁係紋咩最唔覺眼 咧？咁啊，最好紋啲線 organic 少少，例如花植物啊嗰啲，撐大咗都唔覺嘅。 只不過係覺得大朵咗啫，即係唔係變咗型咁啊？唔似嗰樣嘢。咁阿麥，你覺得做呢個紋身咧？紋啲乜嘢係比較簡單啲嘅咧？即係譬如可能畫畫咁都有唔同，即係譬如可能畫人，因為有五官啊等等，可能就會即係難掌握啲。咁紋身有啲咩係容易啲去紋，或者邊一啲係難啲去做咧？ 我自己覺得在人的皮膚講了難先，難的其實是紋啲幾何圖啊，或者是成條一條線啊。咁依家咪有啲喺尾龍骨頸一拉拉到去 pat pat 上面嘅，嗰啲線其實是最難，因為要在人一個咁每一 part 都有不同彈性的皮膚上面拉一條很直的線，連好翻結埋焦都要 keep 到一樣粗幼的線，其實是很難的。 可唔可以用間尺幫手啊？ 是不得的。 點解咧？ 因為其實我哋紋的時候，我哋一定要譬如左手撐實個皮膚，撐到行曬，撐到佢好似冇乜彈力咁樣，跟住我哋先可以拖落去。但係你撐得的時候，你又攞唔到把間尺。 咁可唔可以請助手啊？做紋身師會唔會有助手㗎？ 其實有啲紋身師會有助手，但佢哋所謂嘅助手，譬如就係可能係啲學徒啊，咁可能佢哋幫手 set up 啲機，但係到真正落墨嘅時候，然之後去同個客人傾圖，其實你都一定要自己溝通咯。 所以個助手都唔係要你擺間尺嘅， 係啦， 總之都係兩隻手做嘅嘢，所以就係考嗰、那個。 即係係咪嗰個手嗰、那個準，即係眼嘅準程度，再加埋你隻手有幾定啦、 啊？係，其實都係，同埋係基本上你要用曬全身啲力去撐開嗰塊皮，咁先至可以拉到直線。所以我覺得幾何係最難嘅。 哦，即係你每次紋身嘅時候，其實你都要用一隻手去撐大人哋嗰個皮膚。如果唔係會點咧？就會即係皺埋咗咯。 可能你支針會唔覺意入多咗啊，或者係你會震線，因為佢哋個皮膚好似啫喱咁樣會彈嘅，係因為支針係一秒吉好多下入去噶嘛，咁佢彈嘅時候其實都好容易會有出入咯，你個皮膚都喐嘅話， 係呢、這個就係你覺得最難嘅啦，因為要刻一啲嘅直線啊，咁就比較難啦。我仲以為係啲複雜啲嘅圖案，即係譬如可能人樣啊，或者一啲狗仔嘅樣，嗰啲反而冇咁難嘅。 嗰啲我自己覺得冇咁難嘅，因為其實你基本上佢哋啲 outline 可以係譬如一條條毛咁樣，我哋可以分好多下去做，唔一定要一次過拉一條直線啦。咁我哋就算outline 咗朵花或者狗仔，跟住我哋裡面嗰啲 shading， 我哋係會慢慢挑下挑下咁樣做嘅，或者有啲人會係 dot work 咁就逐下點又係簡單啲，或者係 shading 都唔需要話撐到個皮膚勁行。有時拉一條直線，我就會 hold 住呼吸啦，吸咗啖氣入去唔喐，跟住就要拉一條，跟住就可以先至呼翻啖氣出嚟。 因為如果中間歪咗，就真係唔知點補救啦。 補個眼嘅條線。 咁你有冇試過失手啊？ 一開始嘅時候，其實頭幾十個都係揾朋友試咧， 所以有幾十次失敗嘅經歷。 冇錯啦，咁好多時都要翻嚟補翻一開始嗰啲線嘅，因為一開始你真係未掌握到個技巧。 變咗粗咗咯，補翻啫。 冇錯，冇錯。但好彩嗰陣紋嘅試頭幾十個都係啲好細粒嘅嘢都補到嘅。 咁紋身有冇劃分啲咩風格咁嘅？因為其實紋身同畫畫都好似嘅嘛，即係都係一啲創作啦，亦都係 visual 嘅嘢啦。咁有冇話有呢一派嘅紋身？因為我見譬如有啲咧就係有顏色嘅，有啲咧就會係即係簡單啲嘅線條嘅。 其實都有分好多種嘅，佢比較傳統少少。都有隻tribal 啦，咁就係以前傳統啲村民啲村落愛嚟記認自己係一個族群，佢哋會紋 tribal 嘅。咁到今時今日，譬如有好多民族都仲會啊，譬如紐西蘭嘅人啊，或者夏威夷嘅人，佢哋都仲會咁樣紋嘅。咁 一個係咪紋身嘅起源啊？即係最早有紋身，可能就係嗰啲部族要認住自己啲村民，所以大家都要印個記號喺度。 係啦，其實就係咁樣嘅。就係咁樣出嚟嘅，跟住去到即係紋身嘅起源，除咗係村落出嚟啦，跟住之後後期可能文明少少，其實都唔係好文明。就譬如希特拉嘅時候，咪有嗰啲腦改型啊，佢哋都會紋啲數字上身啦，即係好多佢唔同作用嘅。其實紋身本身係一啲作用嚟嘅， 咁就係一啲搣唔甩嘅標記啦。係 啦，咁、去到今時今日，我哋開始文明啲啦。咁紋身就可能愛嚟紀念我哋一啲身邊發生嘅事啊，甚至。覺得是一個藝術去欣賞它、這樣你說紋身有很多不同的風格、之後就進展到有些叫做 old school 啦， old school 即是好像水手、他們會紋那些女仔的圖、有些、那個 anchor 船那個標記、那些呢他們都會這樣紋的。咁去到依家可能演繹咗 new school， 咁就係將啲 old school 再改，即係都係粗線為主，係啦，咁裡面就會加好多顏色啊落去，咁 new school 就可能會卡通少少，真多少少啊咁樣，係卡通少少同真多少少係咪好乾脆？真多少少咁樣嘅， 真好。咁而家啲卡通都好真嘅。 跟住其實依家有好多唔同風格，咁我自己做開嗰啲就係鋼筆風格啦，咁就好似掀開本字典裡面嗰啲插畫咁樣嘅，係啦。咁有啲人就會中意做 dot work 啊，甚至乎依家有啲好，即係佢哋真係好似擺啲藝術作品上身嘅，譬如一個圖畫要一條線完成，即係好抽象，但係你又會見到嗰條線原來係一隻狼嚟嘅，都好多呢啲。 係啊。 咁呢啲係咪都好考紋身師嘅創意？因為一開頭你都講啦，有時候係可能個客同你講一個故事，即係佢未必諗到一個圖案去代表成件咁複雜嘅事噶嘛。咁你就要去幫佢去設計啦。 係啊係啊，好多時個客會 send 啲千字文過嚟。我試過有客咧，佢同我講：不如你睇咗呢本書去啊！我想咁我當然係做唔到啦。跟住我叫佢：你可唔可以 screen cap 幾版你覺得有意義嘅？咁我就喺嗰幾版度幫你構圖啦。咁 咁都幾搞笑喎！即係佢哋原來係好認真去對待嗰件事，因為即係對佢嚟講係好有意義，或者即係每一日都要提醒住自己嘅。咁但係佢會叫你去睇咗本書， 係 你睇完同佢嘅感受可能唔同噶嘛？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都要溝通。譬如個客俾咗個故事，我可能會諗兩個 concept 俾佢，咁就俾佢揀一個覺得係啱自己心意啲嘅。 你試過紋最耐嘅一個客係紋啲咩咧？點解要紋咁耐咧？ 我記得個客係紋咗四個 section 嘅，咁佢 四個 section 係咩意思？ 即係我哋紋咗四日嘅，分開咗，係啦。咁如果四日，其實每日都起碼三四個鐘嘅紋咗。咁點解紋咁耐？係因為佢要炸曬成隻手，佢要紋我哋叫做 full sleeve 嘅一個圖咁樣。咁我分咗四 part 紋先紋得曬。它是要紋整個海洋，跟住個海洋裡面有很多不同海洋生物，又要有船，跟住又要有個海神在那裡所以那張圖是最久的。 即是這個是你做過最大的 project 了，應該 是是其實如果你說論 size 的現在我 ongoing 有一個是炸背脊的，有隻日本殼都是未完成的，但是手個複雜少少反而 咁有冇話紋邊個地方？即係因為我見阿妹你都紋咗好多地方啦，即係自己本人係啦，喺自己嘅身體上面，邊個地方係最痛嘅咧？ 其實我自己覺得最痛是依啲我哋肋骨位、肋骨伸側筋嘅位置會係最痛或者應該我睇個風格。因為如果那個圖是一些很簡單的線，其實它痛極都很短時間嘛，但是如果它是一些要上色可能做五六個小時才完成的圖，但是那個圖講緊是紋手臂內側的陰肉位，其實到上色那一下都會很痛， 即上色的感覺又會不同一 點。是啊，因為它是你勾曬 line 跟住開曬啲傷口的時候，它再在上面掃，即是在傷口上面再用啲針在刮，所以其實感覺都挺大的。 咁即係有傷口會不會都有啲安全的嘢可以做？即係係咪一定要消毒啊？定係點樣？即係譬如紋完身之後，係咪有啲即係事後嘅處理啊咁樣咧？ 其實係啊，我哋紋嘅時候一定要係每支針都係新嘅先啦，唔可以重用啦。咁我哋好多即係套住針嗰啲嘢，全部都有啲積氣啊，跟住一定要戴手套啊！你唔可以同客人，即係你支針紋紋下，唔可以篤到自己又篤翻客人咁樣，一定唔可以有依啲意外先啦。咁你話去到事後，我哋紋完多數會叫客人戒口嘅，即係中醫話傷口發炎嘅食物唔食得三日，跟住就有條 rap 咁樣，即係鴨鵝雞蛋花生海鮮紅肉係唔食得。然之後飲酒啦，飲酒就最好戒一日啦，係啊，咁食物嗰方面就係咁樣。咁至於個傷口，你要自己當佢真係傷口咁樣，可能用啲鹽水啊或者清水洗啊，咁樣會好啲。 今日咧就了解咗少少有關紋身嘅知識啦。咁下個禮拜咧再同阿 Mary 傾偈嘅時候咧，佢就會教我去即係體驗下點樣做一個紋身師嘅。咁阿 Mary 你會攞啲咩工具俾我紋咧？即係係俾啲假皮我啊，定係點樣咧？ 真人示範 紋喺你度係咪？你仲有冇位俾我紋 咧？我哋會攞橙嚟紋嘅。 咁啊橙嘅紋，你頭先就話最似人嗰個皮膚啦，係咁等我。翻去同个橙摸熟少少，下个礼拜翻嚟咧再揾阿妹啦。 逐渐枯萎， 曾说过命运就似魔鬼，尝试过倒转伪装的地位，错与对，爱与退，可否避免冲洗，背弃昨日梦想分离，曾爱过面貌渐觉取替，谁拖欠这债不顾及情面，当我面对撕散了心计，就像肤浅的东西，如埋藏于天蝎的痛恨，恐怕只有生死兑换便怎，这种给我的缺陷，逢人人民中剩下心人，剧中哀怨的气氛，仿似黑暗抑压着快感，仍想急切的降温，转身放开你，可会不甘？可知讨好等于辛苦？ 听见有梁友嘉的新歌，歌名叫做天蝎，就来到晚上11点半了，先听一次新闻，回来还会有敏感时刻，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73宗。新增患者中10个人有外游记录，包括两名留学生。本地个案方面，一名约40日大确诊男婴的爸爸亦都确诊，亦都有一名患者未知感染源头。对于确诊数字回落，卫生防护中心说单日数字不代表整个趋势，部分个案未能追踪感染源头，相信仍然有隐形传播者。另外，中心星期六起逐步实施新安排，部分受检疫人士入住检疫中心10日之后，剩下4日将会返回家居继续检疫，期间要佩戴电子手环。中心解释，疫情迅速发展，密切接触者数目维持在较高水平，预期对检疫设施的需求有增无减，必须确保有足够检疫设施应付需要。来往黄埔花园2、2A、6和6X号小巴线的营办商宣布，由于客量持续下跌，加上疫情爆发，明日终止4条小巴线，遣散所有车长和职员，但表明无力偿还遣散费。有司机说会再找工作，又指小巴的客流几个月前已经减少，批评政府太迟推出薪金补贴计划。亦都有做了21年的司机感到不舍得和不开心，慨叹小巴停办之后即时手停口停，自己年纪大较难找工，下个月可能要领取综援。运输署说和营办商商讨之后，对方承诺维持2号和6号线有限度服务直至星期六，又指已经启动应变方案，星期日起加强九巴 8A 和 8P 的服务，以及積極聯絡其他營辦商臨時營運2號和 2A 號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政府提出的薪金補貼計劃，僱主提出申請時可以以今年1月至4月期間其中一個月的薪酬作為計算基礎，制度亦都容許僱主未有支付全部薪金，強調並非漏洞。他说当公司生意下跌90%之后，可能只有能力支付1-2成人工，难以要求全数支付雇员薪金，但措施要求雇主申请到的津贴必须全数给员工以及不裁员。罗志光又说，如果雇主欺诈肯定涉及刑事， 執行薪酬津貼的監察方面，主要靠打工仔舉報，因為難以聘請大批人去調查。現時已經有懲罰機制的想法，細節仍在考慮。印尼一枚衛星晚上在中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失敗。這枚衛星以長征三號月運載火箭發射，火箭一、二級飛行正常，三級工作異常。根據測量數據監視判斷，火箭三級和衛星殘骸墜落，正是調查故障原因。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23,782 點，升34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2,788 點，升3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3， 日元 108.46， 瑞士法郎 0.967， 澳元 0.63， 加元 1.398， 新西蘭元 0.606， 人民幣 7.044， 英磅對美元 1.245， 歐元對美元 1.093。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677.49 美元，賣出 1680.8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早上显著转凉，天气干燥。而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请在哔一声之后留言。 同志，有阵时同屋企人住，我都知麻烦噶啦。如果你觉得唔开心，唔紧要噶，听下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嗰个周末有情人，佢哋今个星期都讲相见好同住难啊。听完之后，你就会知道 ，You are not alone， 都仲有我啊嘛。同志，打分， 多谢，拜拜。On a Saturday night。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现在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隔了两年半左右再跟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有啊，今次多了一份担心。开咪之前阿一跟我讲话，他怀疑自己发烧，谁知原来是食滞了，把到上心口，唉，担心死。 我是 Emily 秦兴敏，想知道我和两年半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食今个礼拜六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朋友是要见的，你今个礼拜见了没有？ 朋友圈。 朋友圈 Kitty 请嚟黎晓仁 Michael， Hello Kitty 你好。 咁开心啦，收到你第二张嘅 EP。 其实我想讲咧，我都有张好似 EP 嘅嘢想俾你嘅，系咪好惊喜咧？ 系啊系啊，系咪你又出 碟啦？嗱，好似咧，其实咧，我啱啱即系之前啦，喺未封关之前咧，就去咗泰国。 哇，多谢。 咁跟住咧，我就发现呢样嘢咧，好啱黎晓仁你嘅。就是每次做完 SPA 之後呢，就有啲即係嗰啲斑斓檸檬葉嗰啲茶啦，咁我就覺得喂呢個係黎曉仁應該做完瑜伽要飲嘅嘢嚟嘅。 多謝多謝。 係啦，咁我亦都 expect 同你交換嘛，咁唔好淨係空手攞你隻碟，咁你記得飲落呢個。 好，多謝。 好啦，咁攞咗上手呢，睇咗黎曉仁隻碟呢，我就知道 佢咧就有粒种子喺度嘅，不如你介绍下你个 EP 个样系点样得嚟先啦。 OK， 因为咧我成日想做一只碟，其实可以成个碟搣烂佢，跟住因为我想表达嗰样嘢就系只碟叫 Before I Forget 啊嘛，咁其实所有嘢都会过，所有嘢都会冇，咁我本身想成个碟都会融咗啊、烂咗、冇咗咁样，但系发觉其实难啲 execute， 所以就用咗张再造纸，咁啊再造纸里面就 infuse 咗啲种子落去，咁所以你就搣烂我封面嗰个纸咧，就攞去种咧，就可能应该会孕育到一个新嘅生命出嚟。 即系你自己亲身系未试验过呢样嘢嘅？ 我未试验过噶，系啊，但系你种到就固然之好啦。 点样啊？但系我冇见过咁样嘅种子喎，其实 唔系就咧，唔系啊，即系将再造纸里面咧，我哋摆种子喺里面啊。 但系就唔使净系嗰粒种子攞出嚟， 唔使再造纸都会溶噶嘛，喺个泥度，你只要抌埋落去就一次个种植得噶啦。 即系当埋肥料咁样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样。 好，我 try 啊。 系啦，咁种到固然之好，种唔到咧就更加珍惜生命啦，因为生命得来不易啊。 哦，即系咁样包翻嘅， 系咪真系噶？ 咁我试下。咁但系如果成功种出嚟系咩嚟嘅先？ 就是無望我咯，無望，因為只碟叫 Before I Forget， 所以就揀翻 Forget Me Not 呢一種呢個植物啦。咁啊，係咯。 嗱，咁介紹呢個 EP 之前咧，就講下其實黎曉陽咧，除咗勤力做瑜伽之外咧，都勤力派歌嘅。係啦，本身咧係諗住約你做呢個阿芝與海默啦。咁但係其實喺想約你嘅時候，已經發現咦又派咗隻新歌黑鏡咯。咁你今日想講邊隻咧？ 講下阿芝與海默咯。 哦，好啊。 系啦，最后又讲下新镜啦，宣传完即刻望一望我，又讲下新镜，又讲新歌啦， 系啦， 系新镜啦， 咁讲新镜先啦，新镜黑镜 系啦， 讲下镜先啦，因为呢首歌其实就我知道都准备咗好耐噶啦，只不过可能个时机未啱咧，就等到而家先嚟排嘅啫。 系啦，准备咗好耐，同埋呢首歌好沉重做嘅时候，因为呢首歌其实讲关于生死或者生命嘅一首歌，咁就卢海彤作曲，梁柏坚填词，咁所以初做嘅时候系2018年嘅年头，咁就去做呢首歌嘅，咁好迂回曲折呢首歌，样嘢都好唔顺嘅，就系、是、编曲好唔顺啦，唱又唔顺啦 ，MV 又咁唔顺，每样都做咗几次先做得到。到真係做到啦，跟住我自己生命好唔順啦，因為我唔知道人生為乜嘢，所以我就走咗去亞馬遜森林度住啦。咁出翻森林，第一個收到嘅消息就係 Alan 離開咗啦。咁啊，咁所以呢首歌就擺埋咗一邊啦，個 MV 都擺埋咗一邊。咁估唔到經歷呢兩年，終於可以喺呢一碟嘅最尾一首歌可以出到呢一首歌，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交代啦 ，for 自己啊 ，for Alan 啊 ，for 成個團隊啊，即係啲心機冇白費到咯。 其實講個內容咧就好似好沉重啦，即係講生死啦，但係聽落去個感覺又唔係好似，即係好似嗰個音樂咧又冇去到咁 dark 喎。 其實係嘅，同埋嗰個心態上嘅調整，因為唔係最依個時候唔係最 dark 嘅時候，可能對成個社會嘅氣氛嚟講，雖然都 dark， 但係咧佢唔係最 dark 嘅時候，因為開始大家都開始接受其實係有呢種 dark 嘅。咁呢個歌正正呢首歌嘅意思就係、是，當你可以面對咗心中最黑嗰樣嘢嘅時候咧，你先可以珍惜到光。咁如果冇黑咧，就唔會有光。所以你慢慢接受，其實黑都係光嘅一部分。 咁但係點樣叫黑鏡呢？因為我第一下睇嘅時候就即刻諗起嗰套劇啦，係啦。咁其實有冇關係呢？能唔能到呢？ 唔係，即係你可唔可以去照到自己最黑暗嗰一面出嚟，喺心底裏最黑咁，我同柏堅去梁柏堅去傾呢樣嘢嘅時候呢，其實冇乜點傾，就直接你大家明㗎啦咁樣，因為成日飲嘢傾偈嘅時候，自然會傾呢啲 topic。咁自然就係、是、就出咗呢首歌出嚟，所以彷彿冥冥中都有佢嘅安排咁樣咯。呢兩年，如果兩年前一早就咁推出咗呢首歌，就唔係而家咁樣嘅質感，亦都唔係呢一個味道，亦都唔係咁 meaningful 啦。 係，咁你喺呢兩年裏面係咪就照到自己黑嗰塊鏡咧？ 是就是那次去森林的时候，就是面对自己就是的问题啊，正视自己的问题，到回来城市生活的时候，怎样去调节自己的生活啊，怎样去改变啊，这样咯。那同埋开始喜欢那些，开始喜欢一些不好的东西，即是不是喜欢不好，即是喜欢痛，即是譬如痛呢，以前觉得不好，痛其实是你的朋友来的嘛，或者一些不如意，其实是你成长的机会来的嘛。即係所以開始，其實無論點都好啦，那個 experience 係 for 你嘅，咁你只需要 珍惜同埋感恩，同埋用一個最好嘅方法去面對，咁其實已經得咯。所以喺個疫情上，我其實喺疫情上都係同樣嘅面對方法咯。因為其實冇辦法改變嘅，但係你可以點樣去做咧？咁， 但係可唔可以講下即係？仔細深入少少講啦，喺呢個即係之前嗰個亞馬遜旅程裏面咧，我揾到自己一啲唔好嘅嘢啦，面對佢啦，主要係啲乜嘢咧？ 主要係即係可能屋企人啊成長嘅時候會影，即係有啲影響啦，咁變咗就導致我成個 belief system 都係咁樣去諗，或者唔相信將來會更好啊，唔相信人啊，唔相信愛情啊，唔相信自己啊，咁但係慢慢其實係系咯，接受咗呢一样嘢啦，接受自己嘅唔好，接受自己嘅不足。有个比喻嘅，夜晚发梦嘅时候，我一只甲虫有六只脚，咁我就唔见咗其中一只脚，咁我一只五脚甲虫。 吓，你系一只甲虫，但系得五只脚嘅。 系啊，因为断咗，细个时候断咗只脚。 吓， 跟住之后我就寻遍各地名医，拎住只脚，帮我搏翻呢只脚。 哦，好彩你仲有嗰一个断肢喺度。 系啦，啲搏咗好耐都搏唔到，搏好耐搏唔到。好啦，咁我学识舍弃咗嗰只第五条即系嗰只脚，跟住就望翻自己得五只脚。第一望到个伤口，我就好痛，好唔开心。慢慢需要时间，俾啲时间去接受自己一只五脚甲虫。但系我就系一只独一无二嘅五脚甲虫，我可以锡翻我自己断咗脚嘅伤口，学识去爱自己，学识去接受自己。咁我咪可以过一个开心嘅重生啦。 嗯，咁但系呢个系点样去即系领悟得到咧？即系你唔开心咗咁耐，咁系咪就系一个旅程？有冇啲乜嘢一下即系 click 中咗你啊？或者点样可以令到你突然之间有呢个咁阔达嘅谂法咧？ 其实要静静地同自己相处，同大自然相处咯。大自然就系最好嘅 healer 啦，我觉得，因为夜晚喺个森林度，喺亚马逊森林，其实。好多時間係自己一個，你擘大眼同眯埋眼一樣咁黑嘅時候，你夜晚同棵樹傾偈，喺樹喺大自然會俾到答案你嘅。有一你好迷茫嘅時候，你唔知道生死係點樣，第一可能一下大風，跟住有50塊落葉喺你個頭頂飄落嚟，原來生命嘅結束就係咁樣。但係佢又落翻去根度，又諗你望下頭頂，全部都係新嘅樹葉喎。咁係嗰啲咁樣嘅感受先令自己成長，好難用言語去講。就是啲咁嘅經歷咯， 係即係其實老土啲講就feel 下嗰個大自然嘅威力，就覺得自己好渺小啦，嗰啲問題都唔係啲咩大問題啦咁樣。 係咯，就即係 feel 下大自然嘅威力。咁其實你點樣 feel 先？你喺度撳電話，或者你出去行個山，跟住望下個城市嘅景，咁叫 feel 咗。 同埋你一去就已經去到好極致，去到亞馬遜。 係啊， 即係唔係我哋行山咁樣 feel 下大自然喎？ 都可以，但我即係都可以嘅。但你要真係攞個心出，同埋你我係全裸喺個河度沖涼啊，跟住我淨係即係我每食一餐飯，我都好多謝個天有呢餐飯俾我啊！係咯，我冇用洗口水，冇用牙膏，就用最天然嘅嘢啊！我可以係咯，我塊面可以。 但係周遭係冇人嘅。 周遭冇人嘅，即係我碌可以喺泥地度碌嚟碌去啊，可以錫下個大地啊，可以錫下棵樹啊，可以攬住棵樹10分鐘啊，淨係。聽下自己嘅心跳，即係呢啲嘢咯。咁聽落好似好奇怪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大自然一部分。 平時一個城市人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方，即係點解會做呢啲嘢嘅咧？係咪好自然嘅咧？ 好自然會咁做嘅，因為你開始發覺，咦，原來呢個先至我哋屋企嘅地球，先屋企唔係個城市，唔係啲石屎路，唔係呢啲咁嘅車聲啊，唔係應該要聽到呢啲嘢。同埋你赤腳行路，其實係好合理嘅事嚟㗎。點解喺城市一定要著鞋？因為又是人為嘅玻璃又成，但喺個森林度，其實你唔會踩到任何玻璃人為嘅物件，因為根本就冇。所以我去到嗰度好小心，又唔好破壞，我哋唔會帶任何。即系嘢入去，净系赤身一个入去，所以我啲碟里面嘅歌《十方者之歌》 呢只系我只碟嚟嘅，呢只声系 十方者之歌就系咯，就讲呢啲嘢啦。咁阿芝要可能就讲城市咯 ，Ride Along 就讲自己去 explore 咯 ，I Don't Know 就发现自己内心嘅不足啊，嘅遗憾啦。Hey Mary 就系讲搵翻嗰个简单喜欢嘅初衷啊。直到黑镜就你面对晒呢啲嘢嘅时候，你终于可以觉得好沉重嘅嘢全部可以。放得低，跟住就好輕鬆。 咁如果就咁聽你即係數一數呢隻 EP 裡面嘅歌，又真係好似黑鏡係一個叫做 ending 咁咯，個感覺係即係前面有一啲都輕鬆啲啊，或者係一啲好似in the journey 嘅感覺啦，即係喺個旅程當中。咁跟住然之後去到後尾，就可能會發掘到一啲嘢要再 找回自己啦，或者是找回自己的問題啦，就去到黑鏡這個位置，那就好像真的有一個起承轉合在那 裡。是啊，但所有都沒有計劃過，就是他天跌下來這樣的，就是那個安排，我們只需要順著去做就得了， 是， 即是不到你揀有很多東 西。那你現在相信回你的愛情，相信回人味呢？即是你已經找到快樂鏡了，照到自己那個的問題在哪裡了，那解決了沒有？ 未解決曬，仲解決緊。 解決咗幾多成啊？ 咁解決呢一世解決唔，即係呢一世如果解決到咧，咁就好啦。即係因為我覺得其實人嘅要轉變其實好難嘅，有啲可能用十年去戒煙，廿年去戒煙都戒唔到啦，食煙啫嘛，點解要戒咁多年呢？或者有啲嘢即係你會發現十年先發現自己喺個 loop 裡面，跟住又用十年去打破個 loop。但是其實這個 loop 是無限的 loop 裡面其中一個，有很多東西不是只是這一世留下的，我覺得如果相信輪迴的話，你有父母留下的東西，因為我有個七歲的小孩，我爸爸同父異母再生的小孩，我看回咦，其實這個不是以前的我，現在是我，跟我老爸，好像所有東西其實很多東西已經是整定了，你能人真的很渺小很渺小，在這個 cycle 裡面逐點逐點去做。 我記得我之前都好像有跟你談過這些家庭的問題， 是啊，有少少的， 我跟住我就會覺得，我跟你都很不同，我不知道是個時間的問題，還 是發生的時間的問題，即我又好像完全當這些東西不是一個問題樣的。 例如 呢，我都是一個同母異父的阿哥啦，跟住又是即單親啊咁樣啦，但是我又冇好多覺得唔信人啊，或者唔相信啲乜嘢啊，覺得好似好支離破碎啊咁樣。 我未至於係咁樣嘅，只不過係即係潛意識裡面是這樣想、潛意識裡面這樣想，我不是因為這件事、 不過你都說得對，可能是即是可能不知道有哪一下未必是很明顯地即是對號入座地刺中你的，但你可能就會有一些很深的感受咯， 即是可能是很不拉更的那件事，因為很不拉更的，即是譬如你見到人亂拍落手你很生氣，可能就跟這件事有關，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因為我這個純粹即個人 sharing， 我記得很久很久之前，即我剛剛入電台的時候呢，跟住就有個封煙節目喎，咁跟住咧有小朋友打電話嚟啦，咁我唔記得佢類似係講啲咩，即七歲八歲嗰啲啦，即係講佢爹哋媽咪，好似係多謝佢爹哋媽咪定係咩咁樣噶，跟住咧我嗰下係爆喊咯，突然間，但係其實唔知係點解，我到而家我都唔知佢嗰個 touch 到我嘅位係咩啦，但我就覺得可能都關屋企事嘅咁樣咯。 是啊，咁啊， 所以你话完全即系heal 到就未必真系即系 100% 可以咯，但系 at least 我觉得咁你而家都已经蜕变咗做即系黎晓人 2.0 咁样啦， 系啦， 咁都开心嘅，我觉得，同埋我觉得喺你身上揾到一份浪漫嘅，我唔知点解啦，即系懒系嗰啲随意得嚟，但系又有少少自己嘅睇法，有啲执着嗰啲啦，我唔识形容啊，但系系几得意嘅一种感觉， 自己玩自己咁样，好似一只狗系咁追自己条尾， 系啊，跟住咧系你自得其乐， 跟住系啦，跟住。就早年的狗咧，就唔知啊，好嬲啊，追唔到條尾，好嬲啊，跟住後屘咧就知道，哦，嗰個係我條尾嚟噶，大家都追下啦， 但都玩啦， 係啦，有啲日子都係會追到氣來氣喘，跟住之後就好攰，嚇就攤喺度唞嘅，即係咁啊。 但你未去到化境嗰只咯， 我未去到 玩玩地嘅， 我未去到，哎，有條尾，我唔追啦。但而家我一得閒又追兩追，又唔追啦。 但係咁樣先，我覺得係即得意嘅地方，亦都可能係你少少嘅即創作靈感嘅一啲嘅來源啦。喂，咁我覺得都可以再講一下咧，你依只即隔咗兩年推出嘅 EP 咧，嗰啲相喎，係揾阿 Colin 幫人影噶嘛？ 係啊，就係、是、去柬埔寨影啦。咁呢個 trip 正嘅地方就係我哋好多時係好多嘢都係唔知嘅，即、就是、I don't know 咁樣去嘅。 喂，但係呢個係特登去定係 特登去 嘅？咁啱，即係好多時都係。即係一雞幾尾咁。 哦，冇呢啲咁幸福啦，一雞幾尾。我哋特登 plan 呢件事就係、是、去嗰度影一個唱片封套。咁就係因為想揾翻簡單嘅快樂。香港人咧其實乜都有，但係就係唔開心。喺呢啲地方發展中嘅地方，緬甸啊、老窩啊、柬埔寨，其實佢哋擁有嘅嘢唔係好多，但係佢哋好開心，嗰啲人好淳朴。那個過程就是我們信啊，信會得和信會好，這個是很重要的，就抱著這個信去的，什麼都不知道，去到哪裡拍不知道啊， 系几点日出啊？唔知啊，喂，睇下先啦咁。 即系冇一个好完整嘅行程嘅。 冇，不过同公司讲啊，有啊，知道啦、啊，大概系咁，其实完全都唔系咁。 系咁嘅，影咗出嚟有冇都冇所谓啦，靓咪得咯。 同埋呢样靓得嚟咧。靚固然之緊要、嗯、但最緊要都唔係靚，最緊要係呢幅相背後佢有佢嘅故事。我哋朝頭早凌晨三四點就去到呢度，天黑㗎啦，一路摸落去，攞住個指南針，大概東邊呢度啦，咁你坐喺呢度啦，咁啊黑麻麻咁啊坐喺個石度，你坐喺度等啦，等到太陽曬到你塊面為止啦。你咁中意有意義，你打坐啦，打兩個鐘咁啊，咁我坐喺度等兩個鐘，佢就太陽曬到我塊面，咁我擘大眼。可能走咗，佢唔知去边度睇，系啊，咁得翻我一个喺度，系啊，得翻我一个喺度。但系即系好多呢啲无数嘅 moment 啦，正正呢个碟就系咁样样，就系、是、人生好多经历都好精彩，唔系净系我嘅生命，系、嗯、每一个生命都系好精彩，争在你自己觉唔觉啫。所以喺消失之前，尽量去捉紧佢。 我覺得真係好完整咯，成件事，即係你成個做嘅過程啊，跟住同隻碟嗰個題材啊，都係好 match。 同埋我哋嘗試去做好多人為嘅，譬如話喺上面咧，我哋想撒啲葉，所有嘅朋友行去後面個山上面咧，試下撒啲葉落嚟啊，可能會靚啲。撒得細葉幾快，但係後面咧，算啦，唔搞佢啦。突然間一下大風，好多落葉飄落嚟，咁、所以呢啲葉其實係咁樣嘅。所以哇，即刻起曬雞皮。當你點樣去求，點樣去求嘅時候。但是彷彿好像冥冥中有所有嘢有安排，包括呢一碟所有嘅歌 ，start with 黑鏡，慢慢我都冇谂过自己会写呢啲出嚟嘅，系、咯，都冇谂过原来黑鏡嘅 MV 两年前拍落有种嘢嘅呢个 concept，、但系今日嘅碟度又有呢个种花嘅 concept 咧、 我觉得系即系完全 get 到晒你今次呢只碟嘅 concept 啦，再加埋你里面嗰份感情啦，即系嗰种。即系到最后都系喂，都要多谢翻个大自然，即系感谢翻呢、這个即系上天俾我哋嘅嘢啦。咁所以其实喺呢一段时间，即系大家都咁艰难或者咁恐惧嘅时候，其实你都系有呢个几豁然嘅心去到面对喎，系咪咧？ 我觉得系尽人事咯，其他就 let it be 啦。压咗运添。 咁你系咪而家都 keep 住有呢个日日做瑜伽嘅习惯？ 系啊，同你个朋友成日见到个朋友， 系嘛，都仲有系嘛？ 有，但系嗰度冇开门啊！而家我去做嗰度瑜伽。 哦，系啊，佢同我讲闩咗。 系啊，所以变咗喺屋企自己做咯。 喂，我有时咧，我见到你 IG post 嗰啲相咧，系喺户外度做喎。 系啊。 呢件事其实我想问尴唔尴尬嘅咧？定系你揾一个户外？ 你觉得我怕尴尬咩？我个人， 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人认得你？咦，呢、這个系 Michael 咁样，因为你都即系半裸咁样噶嘛，上身。 系啊，我 OK 嘅，我 但系你系拣喺啲多唔多人嘅地方，或者系喺咩地方？ 我冇留意喎，嗰度几靓，咪做下 就做噶啦。 系啊， 即系你譬如可能行行下，咁跟住觉得咦呢、這个地方适合，灵感到我就做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想喐下咪做咯。所以我冇特登嘅，咁跟住之後，或者你有相機，幫我影幾張相啊，我咪淨係做嗰啲動作啫嘛。我因為通常如果真係做瑜伽，我真係會好尾，即係專心，乜都唔諗，就係做一個鐘。咁但如果你喺個公園度咁樣難搞啲啦，咪淨係做幾個動作影幾張相咯。咁所以嗰個唔算係做瑜伽啦，嗰、那個係影相。 都係打卡。 係啦，影張靚相咁。 嗱咁啊，事隔兩年啦，出咗呢張嘅 EP 啦，亦都即係黎曉仁就經歷咗人生嘅一啲嘅體會啦。咁嚟緊諗住點樣做法呢？ 嚟緊咧，本身五月就去做瑜伽噶嘛，就去美國學瑜伽，但系就而家疫情嘅關係，唔知去唔去到啦。咁聽天由命啦，去到就好啦，去唔到仲好啦。因為就我咪做翻歌咯，即係好似個天又 咩啊？你諗住五月去咗做瑜伽就唔搞歌噶啦？ 唔搞住咯， 搞錯，我幫你啲人鬧。 唔係即係盡做啦，即係盡做啦。 咪當 research 咯，咁樣即係當係一個即係睇五之後再睇下有冇啲嘢寫。 睇點樣安排大家舒服啦，係啦，大家安排點舒服。咁但係而家我諗應該都去唔成啦，所以 難啲啦。 咁咪做歌咯，仲好咯，又話點？我而家揾到做歌嘅樂趣，做歌嘅意義喺度。 好啦，咁啊，今晚咧多謝黎曉仁啦。咁我今晚就試下即刻攞啲泥去翁下你嗰、那个咩话毛毛我啊， 系啦， 系啊，睇下中唔中到， 系啦，你只要有泥啦，同埋晓水啦，同埋阳光咧，泥表扬咧就可以送。 哦，原来系咁样嘅， 唔系我乱咁讲。 多谢晒你啊，好啦，我哋听下你首黑镜先啦。 Thank you。 看到漆黑中的镜，时空与一刻反转，恨爱亦自动复原，矛盾亦自再并存，进去心中的。 合迎前生，这世也未完遇上，爱上就是缘，离去方可走得远，尘世上通通学笑已清算，人在世转个圈，这个影孩人转眼已学行再一季，翩翩剔剔霎眼长大，年去再老迈又偏心界， 新歌叫做《黑镜》， 唉， 做咩事啊？ 礼拜四完结啦， 系啊， 听日红假， 听日对翻工，听晚同一时间10至12敏，咁时刻再见，拜拜。